更残楼青，孤烟两三声，往日的温情只换得眼前的凄清。梦魂无所寄，空有泪满襟。几时归来呀，伊人哟，即使你会穿过那边的丛林，那亭亭的塔影，点点的雅阵，依旧是当年的情景。只有你的女儿哟，你长得活泼天真，只有你留下的女儿哟，来安慰我这破碎的心。 在人世